我们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拉的成个见细了，受坏了。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自惊啊， 心害怕， 血上高白 靴子墙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兵训他 坐亲房， 是他 我们院坐小， 他也有证， 我们坐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当两百年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个好 吗，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啊、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面门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快是那个甘心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了一场，我们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记 未曾向你难道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怎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郎，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脸吓得你个 拉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到差味了，去老贵了， 太不爽气呀、啊！ 舍不得打。小姑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我一 好喜家常啊， 哎呀， 哎太好喜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裴庆大夫、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满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健康啊， 总分满里呀， 将来好 可探亲你呀， 回故乡啊， 我背着 我到门外呀，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眼 泪 啊，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走的时候， 窗帘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报不了你呀、啊，公子张 啊！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打不打钱啊？ 从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坐着前 枪，贴后枪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直晃当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路过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入了 半砖地， 两步还在， 这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那董小花鞋， 别坐班， 还当坐底儿啊？ 别坐班， 还当 坐底儿，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画布虚成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隔弦 一副对， 弯个上联 瞧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是 没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大吉祥。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故事放多硬币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弯个上联瞧下张， 上一联 停鸟鱼响蟹草正懒燕归树， 下联 脚别木堂诗进字汉门长，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去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檀木凳子 分左右， 棚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下看这墙画十张啊， 同一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丹，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骑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帘鹰，九里山前数韩信。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前后院的大美女呀！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啊，闪出花花灯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怒来冲。 哎呦，跟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呦，跟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崩了。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刮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 小 花又发展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 俺山上的牛魔王啊， 先生厂里的丫头子啊， 那些上房的徐家娘啊， 先生厂里的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这人参又长了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忘罢了，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 嘴 呀， 摇头晃脑的盘子上还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口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狼和牛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口海苔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口海呀， 拿了一口海呀，脚长啊，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啊， 鼻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板 鼻子芙蓉面呐、啊， 反过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 哪里不嗨呀？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子没有独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的好聋哑， 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啊？七根发胶谁呀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啊？这事儿谁也不用推呀、啊，杀不了大罪大伙赔呀、啊！哎呀， 放出我 命 来 我 表演呐！哎呀。把金鸟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着，我都怨老婆的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人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叫红娘啊？叫红娘啊！啊啊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蟑螂啊，跟你说句是玩笑话。 啊 哎呀，香肠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呀，这还挡风啊，强啊， 那个玩意儿哪有这么道理，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盈盈儿红妆，请请你西厢，念文章换文章，你不念思念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陪婿，我女不嫁，贫家郎君坐享洞房花烛夜，除非金